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在这里，乐器展现出最美的音色。在这里，音乐家挥洒他们的激情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。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收听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请欣赏 A 小调为四个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D 小调第一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D 大调第三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F 小调第五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。

Thank you.

Thank you.